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碌生日。會唔會有錯啦，係嘛？ 好好好， 即係你嗱，首先生日禮物，買一份生日禮物俾你啦。 係，多謝。 咁 O 唔 OK 啊？你解釋下係乜嘢嚟嘅喂？ 呢個咧係一個流動式老虎啊，正啊！ 其實好撚簡單啫，係一個可以裝熱水嘅容器， 即係 嗰啲保温壺。 保温壺啦，細啦，但係好細個，啱啱可以裝到一兩杯咖啡咁咯。 好撚難買嘅，係好撚難，好撚難揾到， 好撚難揾到咁細個， 咁撚細個。即係咧，呢個係一個 買身都係裝飯啊，裝湯， 裝湯啊嘛，嗰啲係鳩圍咁樣大噶嘛。即係我以前咧，我咪有一次咧，你咪去想要咖啡嘅咁樣，咁我咪攞咗個咁嘅容器俾你啊。嗰個係大呢個一倍， 係咯係咯， 係咯，即係嗰個已經係最細嘅啦，或者 咧，嗰個係一般啲人喺寫字樓沖杯茶，即係沖啲倒啲茶入去，跟住飲成日噶啦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咧，我即係點解會買一個咁嘅嘢當生日禮物咧？首先一，梗係窮啦，屌你個閪啊！即係唔係關唔係責任同埋愛啦，係咪先係窮啦？因為呢樣嘢就一嚿水都唔使嘅。咁當然咧超過80蚊啦，咁其實買嘢價錢唔係一個價錢嘅問題嚟嘅。即係有一次咧，話説有一次咧，就同阿碌好似去環江係咪啊？環江。咁阿碌咧就我就自己就充定咗一支咖啡就擺喺個膠樽度啦，咁阿碌咧揾極都冇 有老虎， 有老虎 水， 即係阿碌係唔會冇老虎嘅，因為阿碌車尾箱咧係大概有成五盒啦，至少咯，我諗都有 最少啦 ，keep 住有 keep 住有五盒，你點都有幾盒喺阿碌車尾箱，因為阿碌咧而家就幫我寄喺大陸幫我寄神山虎，咁所以我要擺啲喺度。咁我每次擺十盒喺度阿碌啊， 我梗有存貨， 梗有存貨咁啊，阿碌又可以，所以阿碌係唔會冇神山虎 嘅。我用咗幾多同佢報翻數就得啦。 但係冇神山虎，有神山虎，但係冇滾水又好撚大鑊噶嘛。 係咯， 即係咁樣咧，咁啊嗰次咧就其實幾踢腳嘅，最後都係要去到 K 場嗰度沖 喺 K 房裏邊， 係啦 滾水咯。 嗱咁你咁 滾啦，當然。 咁你要清楚啦，喺 K 房咧啲滾水唔滾嘅。 通常都唔滾嘅。 唔會好滾啦。咁即係我覺得會好似嗰啲咩美綠啊嗰啲咩柯華田呢 吳義融嗰啲又撚大鑊啦。 嗰陣時咪好興呢啲凍嘅柯華田嘅咁有一層嘢係柯華田粉喺個面度。啲神山虎咪咁樣囉，如果你喺 K 場中你要飲咗佢喺個下去朗口先至溶咁先吞到落肚。喂，我唔贊成，我永遠都唔贊成呢樣嘢。當然有時被逼咧，我都試過，我唔係未試過，我都試過，我同阿碌都試過， 成包粉倒啦，倒落口先至飲水。 飲水，我都試過嘅，因為有時真係 冇， 啱啱呢次咪有，呢次咪咯，呢次生日會我都係臨急臨忙啊嘛，我都冇衝定啊嘛。 唔係，咁你都唔係開咗包粉倒就 咁啊？唔係，差唔多啦，都係有啲粉喺個口度咧，我呢一陣間先講啦。咁我見到嗰次幾踢腳，咁我見到呢個容量就當然啦，呢個容量就唔可以唔止係一包神山虎啦， 一半水咯， 係咧一半度啦。咁呢係兩包嘅份量啦。咁你自己計下條數，睇下浸幾 水 咯， 倒啲粉落去，跟住閂埋一個， 係啦，熬下佢，好似調酒咁樣， 好似飛機杯咁， 係啊，調酒咁樣啦。我哋唔好飛機杯太肉酸啦。咁啊，佢兩隻色啊，一隻銀色啊，你啊 ，colorful 嗰啲紅色我啦，咁我之後自己買咗。 哇！啲姣婆子嚟嗰啲。 我仲要我其實我如果我買咗先嘅啫，如果俾我揾到個更加細嘅咧，咁我又同你一人一個啊，即係最緊要係仲要細過一半啊。如果細過一半就好 perfect 啊，但係應該我想淘寶咯，我想淘寶都唔見。 呢個應該最細啦，160ml 已經。 160ml 啊，哦咁 好細啦，大佬。咁細個包檸檬茶。 因為神山虎係建議啲120ml，咁其實差唔多啦，唔使再買啦。咁你知我唔好留意，我見到個 size 差唔多啦。咁買咗呢啲咪當係生日禮物啦，因為其實真係嗰次幾踢腳嘅。咁唔係我踢腳，阿碌幾踢腳，加上上次啱啱呢次玩咧，或者阿碌生日會呢一次咧，咁我都幾踢腳啊，因為我自己都冇水沖啊。咁樣都係嗰啲水又唔太滾啊。咁到時就好似飲美綠咁啊。咁我自己都買一個啦。咁當然啦， 都要飲水嘅。 咁啊 飲水又我就方便啲啦。啊唔係喎，其實地鐵站即係大陸嗰啲地鐵站都應該有水喎，大部分都應該有喎。 我唔知啊，總之 火車站一定有啦，羅湖火車站一定有。 唔難啦、啊，總之你 你問人就有 了。你撩入 7-Eleven 自己衝，佢真係屌鳩你咩？ 麥當勞啊，油站啊， 即係 7-Eleven 先得啦。佢唔會屌鳩你咯，因為你會衝面食嗰啲咧，屌。冲二一百二十秒啫嘛， 你同佢讲攞啲热水用下，佢都唔会扎型。 系啊，你话食药咁啊嘛， 系咯， 系药嚟噶， 系咯， 草药嚟噶嘛，冇讲错噶， 中药嚟噶，系 啊，咁你又唔好理啦，就但之当然啦，讲下碌嘅生日会之前咧，即系有啲嘢要讲下嘅咁样啊。今日嗱，呢 下我哋自己嘅 啊，讲下我哋睇法啦，睇法啦，咁呢啲咧，当然讲睇法咧。就唔包喺戰艦裏面啦，咁所以今集唔知我講幾長都好呢、我呢會補返俾你嘅。 嗯。 唔知補幾多啦 啊。 補。唔、係一定 補。補多補唔到啦。 咁 再補。 夠嘅你呢集呢講呢集呢我係有晒。 有晒鋪排。 有晒鋪排㗎、有晒鋪排㗎、下個禮拜都係。 講一個鐘都得 啊。咁實依家今日嘅話出街。 出街21。 出街21號。咁、要講返10日前啦。就11號係咪啊？ 即係啱啱琴日， 即係啱啱我哋而家錄音嘅琴日，星期六，咁咧就香港有一單 event， 人哋啲網台咧就馬後炮，我哋就馬前炮嘅。 係啦，我哋講咗先發生嘅，咁樣就有一班年青嘅組織，叫咩香港獨立學生運動啊。香港獨立學，總之 我知道發生咗嘢，但我連咩事我都未睇。 咁係因為 其實昨晚發生㗎咋嘛。 係啊，咁其實係點樣呢，係一個叫天星碼頭驅絕大貓趕絕大貓啊運動。我個人係即係咁上下嘢啦。咁其實係咩事呢，係有啲網民喺個互聯網度吹雞。咁跟住呢又咁吹下咁去啦，因為真係太黑人憎啊，話聲你聽，真係太黑人憎。OK， 咁 啊原本天星碼頭係比較點樣講呢， 點樣 寧靜啲舒服啲嘅環境嚟㗎嘛。 其實都唔係㗎啦，其實 以前啊， 以前就係啦， 以前唔知旗杆樓下等嗰陣。 係啦，嗰陣就冇人表演啦，冇人表演啦。咁跟住呢，其實你去咗加拿大嗰時候呢，咁呢其實就開始有啲人表演啦。 咁但係嗰啲表演都係文化表演嚟㗎嘛。 喂唔係你文化藝術 唔好講到文又唔好講到大媽唔文化。 即係你大媽有個大媽嘅文化嘅。 藝術表演。 即係。 但係即係比較靜態啲。 係啦，比較靜態啲嘅，佢就唔會用好大嘅揚聲器嘅。 係啊。 咁樣啦，咁樣。 一扮下同人企定定幾個鐘嗰啲。 打下鼓咁樣，打下非洲鼓咁樣。 嗰啲叫 acoustic 嘅樂器，即係唔係用電㗎啦，總之。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木吉他。 總之冇個揚聲係均勻嚟㗎啦。係 啦。 OK， 咁樣就簡單啦。 真聲嘅聲嘅。 好簡單啦。 清唱。 咁以前就係咁，以前係咁樣嘅。咁因為呢殺街啦，咁以前我講過殺街㗎啦，點解會開咗咁樣大聲啦，就因為要鬥㗎嘛。喂我要大聲我隔離。咁樣跟住將呢個文化呢殺街之後呢佢哋將佢搬咗去天星碼頭。 係。 o、okay? k 其實天星碼頭淨係喺五支旗杆裏面嗰度㗎咋，因為你喺文化中心嗰度呢其實佢真係比較靜啲。 喂，主要我仲係喺嗰邊，其實佢哋應該嗰啲大媽應該走過嗰邊啦。 嗰度唔可以開咁大聲啊，嗰度基本上係好細聲啊。即係唔可以靈明而死不默而生啊。 唔係即係你指啲大媽去到嗰邊係唔可以大聲啊。 係啊。 點解， 因為嗰度呢係嗱有人唔知啊，資本主義個好處。因為嗰度呢係歸咗新世界海濱公園啊，係歸咗新世界管理。 啲嗰啲大媽大撚曬㗎嘛。 新世界 得㗎啦。 就真係有啲石橋呢就會阻止你。但係唔係即係調返轉海港城。就星光行啦， 系 嘛？星光行系大捻镬啦，原来星光行五支旗杆嗰度咧，就阿公嘅， 系 咯，唔捻都唔到你星光行管。 喂，咁之前星光行摆咁捻嘅叮当啊啲嘢点计啊？ 诶，嗰啲就要 嗰啲星 光 行 申请，系啦，系啦，摆呢个 event。 OK， 真系嘅，因为嗰度唔够星光行管，佢冇可能管。即系其实星光行都有日都喺五支旗杆嗰度有啲地方係屬於佢管嘅。但係大媽呢喺度表演呢就唔喺佢嗰個位嗰度。嗰度。就算而家我哋未有大媽之前呢嗰班靜態啲嘅 表演者呢佢都唔會喺星光行管轄範圍嗰笪露天嗰度嗰笪表演都會行出少少嘅。但大媽就跟住落咗嚟啦。我講返落咗嚟。 即係佢哋主要都係喺的士站嗰一帶啦即係佢哋過唔到去叮當嗰一帶啦。 叮當嗰一帶叮當嗰一帶 叮 當嗰一帶。叮當嗰度呢 咁叮當嗰度照佢政府可以做嘢㗎喎。唔係屌你都殺得街落你唔照樣可以趕佢哋㗎。 其實根本就係兩回事嚟嘅。由頭到尾可以趕。 係囉。 因為呢申請因為點賽街呢其實係有一個表演嘅目的喺度嘅，係政府俾你表演嘅。其實 平時係唔俾。 但係唔好意思，尖沙咀咧，海濱公園啊、文化廣場啊、文化中心啊、五支旗杆嗰度係唔俾你表演嘅，基本上。但係而家就係有啲靜態嘅表演者喺度，喺度即係冇咁嘈嘅表演者啦，或者比較藝術啲啦，我覺得係啦。當然我唔識睇啦，我唔識分，我唔會理你。咩藝術與唔藝術？我唔理都唔會理你大媽係乜嘢文化，係唔係藝術？我唔會理你。 唱英文、唱廣東話、唱普通話，唔柒你。 我唔柒你嘅，即係人哋我就唔會理你，又唔理，因為我冇呢啲咁嘅意識。我只係你話文化嘅，兩邊都係文化；你話係藝術嘅，兩邊都係藝術，睇下點睇嘅啫。OK， 係啊，好主觀 嘅 啫。 係啦，即係好主觀，所以我你啊呢樣嘢係冇撚得拗嘅。OK， 咁但係咧，大媽就跟住曬街就落到去文化中心啦。咁其因為。呢單嘢實有機會再講，我又將成個 天星碼頭、 天星碼頭嘅管轄範圍嗰啲，我遲啲先再講。因為咁樣講啊，我半個鐘頭講唔完啦。如果我以我所知，因為我哋都喺嗰度搞個 event 噶嘛， 哦、 即係我哋都搞個論壇噶嘛，喺嗰度。即係如果嘢係完全兩件事嚟嘅，同喺西人在街。但係我依個講唔講咧？就講翻以前咧，就講好撚日常，我就唔講噶啦。咁引發咗呢單咁嘅 event 咧，就因為咧大媽就落咗去天星碼頭啦，咁就喺度即係擾喺度太嘈啦，咁咧就跟住咧就喺網上面有人取雞啦，咁咧我就唔可以唔讚一個新嘅，可能係一個新嘅組織啦，個叫香港獨立學生，定係獨立香港學生，定係香港學生獨立啦，我唔知啦，總之睇一聽個名咧，你知道好撚 feel 到佢係一個港獨組織嚟嘅。 都唔係啊！依家我哋啲乜鬼嘢 嚇有香港獨立媒體， 唔係啊！嗰個乜鬼嘢垃圾高官啊！話我哋係貿易區係獨立噶嘛，我哋係關稅區係獨立噶嘛。 總之係好冷白，呢班學生咧一聽咧就有啲港獨意識喺度嘅味道喺度啦。如果唔係咪你糾正我啦，咁我覺得係嘅。 OK， 但呢一次咧， 唔係本土啦。 啊都好啦，哎呀，總之，喂，我成日覺得佢 本土優先啦，應該係本土優先。 我即係我本身唔係一個會講倡議港獨嘅人，但我好支持呢一班學生呢一次咁嘅 event。即係咧， 點解咧？ 我哋以前太撚窒嘈啦。佢屌你老味啊！你乜乜乜乜咩？即係黃絲同藍絲咁決裂咧？咪 喺度鬥嗌， 存在喺鬥嗌咯，屌老母咯！你越屌老母。我咪越屌你老母咯，你屌你我老母，我越屌你老母咁樣屌到 個個都帶曬老母出 去，帶曬個老母啦，唔得閒咯，咁啊咪形成黃絲同藍絲永遠都傾唔埋單咯，因為存在中間存在個屌老母啊，又唔可以真係帶個老母俾人屌啊，咁啊嗱嘢啦，但呢一次呢班學生，真係好嘢啦，佢咧就攞住大聲公，就對住，即係當然啦，要好齊香港人啦，好多香港市民啦，咁嗰個學生組織嗰個發起人啦，咁就好陰聲細氣啦，攞咗大聲公嘅當然，就話你犯咗乜乜乜乜第幾條，非法行乞，請警方採取行動。 哇！呢招好啊，因為咧，你知唔知咧？之前有一個大媽咧話乜鬼嘢唔識法律乜鬼嘢嘛。 就話俾佢就 唔係跟住唔係有個差佬話咩我唔識法律，總之你依家喺度咁樣就唔得咁樣嗰啲咁嘢嘛。 即係咁樣講， 即係成日都話唔識法律，差佬就唔做嘢嘛。依家咪話埋俾你聽，你犯咗邊條？ 第幾條？跟住你犯咗乜乜乜乜第幾條？噪音滋擾。第幾條？第幾條？非法行乞。咁樣哇！即係講得好，即係佢唔係一個好，佢唔好似屌你老味啊！你非法行乞唔係講個方法。即係我都 好似宣布，即係佢官式宣布。 係啦係啦，即係佢用比我更加温柔，即係我唔温柔啦，係咪先？即係我已經唔燥啦，咪都唔係燥底講呢嗰樣嘢。佢係好，哇，好聽到好撚舒服嘅。請你立刻離開，請警方執行拘捕。喂，大佬喂，咁樣你好順意㗎嘛？咁調翻轉啦，咁樣我覺得 跟住我金嗰班咧，跟住嗌口号啦，佢、还我天星霸头，一讲喂， 又同阿曹家， 又轮流于口号啦， 喂。咁真係多撚謝你喎，星金金大師真係。 係啊，喂，嗱，我唔， 喂，人哋已經係好撚好撚好聲好氣，好有效果咯。 好有效果，即係嗱，坦白講，我睇住我冇喺現場，我睇住個個直播。喂，我同事通常睇呢啲直播咧，你唔衝咧，唔打交咧，我識㗎啦，你咧，我唔睬你咁咯。但我聽，我覺得呢班學生覺得好撚舒服，我真睇實落去一睇，咁你跟住阿金金嗰邊啦，唔知係咪金金嗰邊我唔知啦。就喺嗌口號，玩我天星碼頭。反對跳老母，我屌你老母咁樣， 呢啲咪幫到忙囉。 哎呀， 即係 明明一個幾好嘅 event， 即係就係俾你咁樣搞搞，你睇下你喺人哋呀，喂人哋真係係啦，琴日嗰單嘢就一夜成名啦。 嗯， 呢班學生組織，喂我哋搞社會運動囉，我當阿金金都搞社會運動嘅 ,ok?、你搞社會運動，喂你睇下人哋個效果。你 OK 嘅，你學下人啦、 啊。咪咯。 喂，而家今時今日，仲同你流於口號， 仲同佢兜爛啊！屌你諗起人哋有黑社會，有梁振英，有689，有上海仔，你同乜撚人鬥爛啫？你又唔敢出嚟勇武，你又要喺個鍵盤上面鬥爛。 咁唔係佢寫出咗嚟咁樣一樣，我哋又冇我又冇資格，因為我屋企就冇資格話金金咧咩嘅。 咁 但係佢個方法咧，我就覺得錯啦，真係錯啦。因為嗱，大家好貼地㗎嘛，大家都係其實某程度都係喺互聯網生存嘅人啦、大家對互聯網某程度我哋幾熟下嘅，嗱人哋就舒舒服服㗎、即係人哋俾市民嗰個感覺，就算我唔撐港獨我都會撐呢班學生、即係當將來佢哋點樣搞我唔知啦，但呢個 event 佢咁舒服嘅，我真係撐佢哋， 冇難性咁勸喻佢， 你一去到用阿金金嗰隻。不跳老母，屌你老母！喂，大佬， 又變咗嘈交。 係，咁係我最中意睇嗰樣嘢。喂，衝咪打交咯。 係 咯，咪打交咯。係。 咁跟住差佬就拉曬啲， 就拉曬兩班啦。 咪黃絲啫，咪拉曬兩班，跟住藍絲就放走，黃絲就翻差館。 即係你，即係人哋嗰個方法，你學下人啦、啊。你仲係話喺個網上邊去做嗱，我唔會話金金佢呢個行動唔啱，你都有呢、這個有你係你都係叫出咗嚟。支持緊呢一個，我都認為幾支持嘅 event，但你用個方法，可唔可以即係唔好太金金咧？ 請少少啊！ 即係眾人不要太金金咧，因為我都識佢啊，即係聽咁佢就我就覺得佢即係足唔夠貼地啦。依家講真啦，香港人已經屌，即係爭拗嗰啲就聽得太撚柒多啦，個個屌老母已經好撚厭噶啦。而家人呢個新嘅玩法咁樣舒服，又有效果， 係咯， 係咪先？咁 不妨學下， 不妨學下啦，你都可以學下啦。咁下次我 哋到可能到人哋嗰邊又諗出另外一個方法對抗你嘅，你咪再 係咯。先再咧，即係我如果譬如真係好撚簡單，如果我去到我咪同佢鬥大聲咯、你唱歌我咪唱歌咯、我都會好似金金咁嘅、但如果我一去到見到人哋咁樣舒服有效果嘅話，我即刻唔會嘈，即係有啲嘢。即係其實你咪一定要威嘅、你咪一定要出位嘅、你俾人嚟出位啦，係咪先？你唔係咧，一定做一個 leader 嘅。 成功不必在我 啊！咪即係成功有你就得啦，真不必在你噶嘛。咁嗱，咁啊咁啊，講下我嘅立場啊。我自己咧就唔會覺得你大媽有咩問題嘅。你嘅文化有冇係咪劣質文化？我唔知，佢都係一種文化。係咪劣質藝術？我唔知，因為佢都係種藝術。因為如果佢自己冇佢自己嘅 fans， 冇人支持，佢根本維 唔到 身啦， 維持唔到根本， 維持唔到，佢自己散檔啦、即係有人會支持佢哋嘅，亦都係唔用可以用金錢去支持佢哋嘅，咁佢某程度佢哋都係生存嘅權利嘅。 聽講收入頗為不錯添， 但係大媽佢嗰種滋擾性啊，因為有人嘈有人中意嘅，大家地都好人中有人中意啦。但你嗰種趕絕其他人嗰個方法咧，就喺我哋嗰啲咁嘅阻滯嚟講咧，我就覺得你就資本主義嘅壟斷。喂，大佬，人哋平時叫你，不如大家玩二十分鐘啊，唔撚得。喂，你唔好咁大聲，俾我哋表演一下啦，唔撚得。要去玩翻你哋自己套，你諗下喎，係你自己嚟嘅，唔係你哋嚟先嘅，大聲俾聽，係咪先？ 雀巢鳩佔， 你係雀巢鳩佔嘅，係呢啲冇話先定後， 但係講真的，人哋賴以維生咁耐，都相安無事。但係你一嚟到，你咪趕住埋人哋咯。你唔俾人玩不得止，你呢一次，咁政府好簡單㗎啦。 大家唔好諗玩 一刀切，咪政府係唔會同你講其他他嘢㗎，一刀切。 嗯， 哦，咁大家要，大家以後唔使玩。咁你做嚟做咩咧？即係你咁惡咁惡霸，去壟斷咗一個地方，而未俾你揾錢嘅話，講真啦，唔好話我啲阻滯啦，阻交都唔會支持你啦。所以啊，當然有好多人都會咁講噶，人哋都係支持者啦。咁你即係唔俾人啲支持者去欣賞啫，係啊。但係呢班大媽，佢係趕絕咗其他表演者，嗰啲表演者亦都有佢支持者啊。 嗯 ，OK， 咁你咪一樣係趕絕咗其他人想支持呢一班表演者嘅機會咯。 嗯， 咁你咁既然係咁嘅話， 咪大家唔好玩， 大家唔好玩咯。 嗯， 趣街咁咯。OK， 嗱呢，我講完我睇法啦。我話咁講20分鐘，放心，一定會補翻俾你，唔知補幾多。咁啊，講翻我哋嘅正題啦。 好， 咁啊，阿碌生日會啊。 嗯， 咁其實幾奇怪嘅，其實我。即係唔好話諗住冇得玩啦、啊。咁、通常我哋出嚟搞生日會嘅都唔一定正日嘅，亦都有預祝，亦都有補祝嘅。 你都通常唔係正日啦，你 我係試過一次正日啫嘛。 我有係就星期六日㗎啦。 啊，咁我有預祝有補祝嘅，我都試過嘅、 嗯。 啊，因為我3月20我試過前搞後搞嘅，咁冇所謂。咁、 我根本就冇諗住搞添。 係根本就冇諗住搞，真係冇諗住搞，諗住可能揾個星期六啊同阿碌。可有環光平平地，咁繼續節目就算㗎啦。但係今晚得咁巧，我哋喺我就喺 Facebook 裏面、就留咗一件阿碌生日快樂啦，喺你正日嗰日啦，係咪，跟住有啲朋友就喺回應啦，跟住回下應呢就 message 喎、喂，不如嗰日食飯啦，咁樣咁啊，咁當然啦，漏食飯嗰個就唔係你唔係我啦，係、我哋一位朋友啦，咁、樣咁啊，咁啊孤影其名啦，咁啊費事啦，咁樣因為都有啲人識下佢啊，咁啊唔好再講啦，因為講係呢啲人實估到啊，即係我講親乜撚嘢都估到啊。咁啊， 喂，你講到咁都估到啦，屌！ 你估到啦，估到唔估到啊？咁啊，咁啊，我哋喺咁傾，跟住話就約喺深夜食飯啦。咁啊，約六點鐘。咁我已經聞到陣味啦，我以為佢撚真放飛機嘅，因為佢撚真放咗太撚多次飛機啊， 因為佢早兩個月先放咗一次啫嘛。 係啊， 我啱啱去加拿大，佢話我翻嚟嗰陣 佢放咗一次 啊嘛， 佢放咗十次咯。 係啦、啊，跟住我話好啊，咁跟住就完全冇一件事啦。 係啊，所以咧佢一個飛機人飛嘅，佢唔嚟到咧，咁我哋都唔知啫。佢係咪到噶嘛？咁、所以咧嗰日咧，我哋真係冇準備嘅。但係咧阿碌咧咁樣你知啦，你冇乜。缺點冇乜優點啊嘛，你又爭得個字嘅難玩啫嘛，咁啊難玩，咁啊之前咧阿碌已經係話，喂玩唔玩啊？我太太唔會跟， 我問嗰位朋友話你帶唔帶老婆仔女上嚟先 啊？ 咁佢話唔帶，得佢一個，咁我話喂咁玩唔玩先？ 玩唔玩先？ 咁跟住佢又唔撚應我， 跟住係唔撚應喎，咁啊我咁我你唔應嘅話，我真係唔知嘅喎，即係坦白講。个撚咗嚟唔撚嚟我都唔知道我点咁决定呢，咁所以呢我自己就冇冲到神山府啦，因为可能到时同阿碌真係食餐饭、因为佢都唔会嚟呀，諗住係我同你两个食完。 我根本就唔知佢单拖嚟定係拖埋老婆嚟。 係啦， 我都唔知点安排好根本。 係啦，咁当然啦，咁当日我哋去到食饭嗰度啦，咁喺罗湖啦，咁佢都迟到噶，咁、我哋话屌你都神唔柒嚟啦，屌你咯。 讲翻系咁样嘅，嗱，原本就谂住约去食牛河啊嘛，咁原本谂住同我老婆一齐撑海脚咁样成班人落去食啦，咁我又以为佢会带埋老婆啊嘛，咁点知半路中途咧，差唔多我哋约六点噶嘛，佢唔知五点几咁上下咧，就复啦，就话一个人啊嘛。 Okay. 咁跟住我就即刻轉 plan 啊嘛，要 轉 plan 啦， 即刻轉 plan， 因為我老婆又打機啊嘛，打到咁忙啊嘛，咁我哋講，喂，你咁忙打機，我自己我落去食算啦，咁跟住就頭，即係就話買外賣俾佢食啊嘛 ，OK， 咁所以結果就係我同你兩個到先 ，OK， 咁佢都遲到啦， 咁跟住我同你兩個到嗰陣。我哋都仲係諗住會唔會我哋兩個人食完餐還算咧？ 唔係咁樣，我其實我係諗住咧，同你食完月咧，都可能去環江行下嘅，都行轉嘅咁樣。其實我代夠錢啊嘛，其實我代夠錢最緊要呢樣嘢，即係我唔預諗咗咧， 即係我代夠日，我代夠港幣啫。 嗯， 我費事對啦，你知而家啲人民幣啊，對撚咗好鳩啊嘛，即係 用 幾 多 對 幾 多啦，即係玩下手，如果真係、真係穿一百嘅， 收港幣最好啦。 啊，穿一百嘅咁啊，點解咧？好，即係冇望鳩啊嘛，係咪先？所以即係我銀行唔會好睇喺度人民幣喺度嘅。咁、到時先對啦。咁我代我代足係足夠去神獸嘅玩㗎啦。 嗯， 夠噶啦。咁啊，喺收尾，大概係六點半鐘到啦，應該係嘛？啊，佢真係嚟喎， 六點三四啦， 係啦，咁上下啦， 嗯， 六點半㗎啦，佢真係嚟喎。咁嚟我哋即刻，哇，喂，去邊度玩？去邊度玩啦？咁樣，咁啊，咁啊，佢即係你知佢啦，驚閪嚟啊，咁就係咁樣樣噶。個朋友，咁跟住我哋就話，不如咁樣我，即係嗱呢個朋友都叫有啲錢啦，或者揾到下啦 OK 㗎 ，OK 啦，中產啦，咁、即係冇理由，又係生日，你真係冇理由帶佢去環江嘅、即係我同你兩個就屈就啫，係先佢。因為佢我哋先唔去環江嘅啫，咁咪我同你就去咗環江。 當然啦。 啊，咁佢嗰陣我哋話去神獸啦。咁、我話如果係去神獸咧，就嗱臨揾阿張強攞台啦，因為都係星期六嚟㗎。啊，咁可能會好旺下㗎。咁、跟住話好，咁我即刻攞台啦。咁、跟住就 食埋個火鍋啦。 食埋佢嗱臨食埋佢啦。跟住阿碌你攞車啦，跟住我就去對錢、啊，原來羅湖咧，我啲樓下嗰間咧，七點鐘就閂門嘅咯。啊，對，換錢嗰度，咁啊，最後就等到你嘅車嚟，咁、就車翻我哋去羅湖 口岸 就對錢啦，咁、對咗錢咁樣，咁啊，我朋友又對啦，我又對啦，對咗，咁我哋就大概係可能七點零八點啦，七點零鐘啦，咁、我哋就洗架車，即係揸住你架車啦，就去神州啦，咁、我哋去到嘅時間咧都成九點啊， 八點幾九點， 八點幾九點啊，咁啊張強咧就已經喺度吹啦，話啊屌你做乜咁耐啊？即係好撚簡單，驚你放飛機啊嘛，驚你放飛機啊，咁咪啊咁我嚟緊㗎啦，我影埋張相啦，我塞緊車，我轉我哋可能十五分鐘到㗎啦，咁樣咁 OK 啦，咁我到時我哋咪好準時啦，都成九點零鐘我哋先去到嘅，咁啊見到張強啊，跟住我都冇話阿碌生日一費事，因為咧嗱我可以話聲俾大家聽，如果你係諗住俾多使多啲錢咧，你就可以話俾人聽有人生日。因為嗰個蛋糕啊，嗰支香檳咧，其實一定係計埋張單度嘅，唔係送俾你噶。即係呢個世界冇咁大隻夾喺隨街跳嘅。即係可能你人，譬如呢啲生日會人多，你唔覺張單貴咗嘅啫。嚇、個蛋糕一嚿水，支香檳兩嚿，咁訂三嚿水張單內咧，嗰支唔係香檳嚟㗎，你知啦。咁、訂三四嚿水內咧，你唔會覺嘅。係 啊。 咁其實咧，呢啲咁樣。如果譬如你我哋或者係生日會，佢哋可能有啲佈置費咧，咁你會使多啲錢嘅，咁我哋費出聲啦，唔出你佢啦，因為生日啫嘛，關張強撚事咩？咁係咪？即係我哋咁諗啊，最緊要係大家好玩啫嘛。咁我去到啦，咁九點鐘，其實九點鐘咧，我自己已經打個突嘅啦。哎呀，屌，星期六 遲咗少少啊！ 啊，以前八點鐘啊難揀女，九點鐘我點算咧？但當然啦，適逢暑假啦，暑假嘅關係啦，暑假就會有一個好處咧，就可能多啲靚妹， 多啲 part time， 係啦，多幾隻係多靚妹，唔係多倍多靚女 ，OK？ 啊，你唔好成日講，哎呀，暑假好撚多靚妹嚟啊，好多靚妹客串做啊，咁好啦，啲老撚靚，唔係嘅，有啲靚妹係好叻隻豬嘅，嗰啲就可能你尤其是即係 裝身都冇錢嗰啲， 係啊，一年化妝都唔識啊，咁所以咧，你唔好以為真係啲靚妹真係會好撚靚啊！呢真係化到成鬼咁啊！話聲你聽啊！咁當然啦，神獸冇嘅，因為神獸有啲人專業化妝噶嘛。咁啊，我哋又三條友坐咗喺 K 房啦。咁啊，張強帶女嚟，一大咁啊，帶咗大概都八九個啦。我見到一個，即係樣貌就普通啦。咁啊，我覺得幾靚啊，幾靚，我咪即係嗌咗佢埋嚟。 OK 嘅 ，OK。 埋嚟坐啦。跟住阿張強就話。哎呀，呢個女仔又特登，其實我叫我係留翻俾你哋噶。咁我就知道啦。屌你咁啊！呢件禮物特登留翻俾我噶咯。一睇知係秀平嚟噶啦。真係秀平嚟噶。即係其實我因為我哋玩得多咧，直頭張強會知道我哋有啲咩 喜好 啊。即係等於咧，上次新加坡個網友嚟咧，咁咧你揀嗰件新加坡唔係你揀嗰件女咧，其實張強諗住俾我嘅。咁嗰件夠曬平啦。其實阿張強會緊會搵一啲女俾咗我先，因為其實坦白講 即係 leader 嚟㗎嘛，我 最清楚你㗎 嘛。啊，佢即係整我㗎嘛。 次次都見到你㗎。 我坐撚咗，我有件女咧，佢你哋先嗌咧，就會好啲㗎嘛。 嗯。 即係因為點解個客人見到，咦啊呢、這個呢我朋友已經有女咯，咁你會揀快啲㗎，真係㗎，真係會㗎，即係呢啲係啲人性嚟㗎。 嗯。 咁我即係坐喺度啦，咁跟住啦，咁再睇第二輪啦，係咪啊？第二輪到第三輪啊？ 你講咩啊？ 女睇女啊，睇第二第三輪啊，到你有幾耐啊？ 佢揀先啊，朋友揀先嘅。 哦，個朋友揀先嘅，咁樣都揀咗件 普通 啦，即係都 OK 嘅。 齋坐 OK 嘅， 齋坐唔係嘅，咁質制都應該 OK 嘅，因為我見過宋環啲相其實都 OK 嘅，佢唔識化妝嘅， 完全唔得咯。 但 係 佢啲身， 我完全唔得咯。 但係身材咧就唔啱你哋啦。 嗯。 啊啱我啦，點解我知咧？點解我知咧？一陣間話你知，咁下個禮拜話你知 ，OK？ 啊點解咧？因為有我哋有個遊戲，就我就會知道佢咩身材啦。啊咁我哋都唔趕住嘅。咁跟住到你啦，咁你又揀到一件，應該都幾高下嘅喎。 唔係，最高踭啫。 最高踭啫。 真人應該係160至1623左右。 咁就唔好理佢啦，乜嘢啦？咁我就唔係我杯茶嚟㗎，我而家冇唔會點理啦。 嗯。 但係一坐咗落嚟，即係未玩惡意之前呢，我即刻見到條女，我望清楚，我即刻問佢啦，喂，哪裡人啊？嗱我唔係你哋嘅，即係你哋好呢就鍾意呢你哪裡人啊？你喺邊度嚟㗎？你嚟咗幾耐啊？喂，奉喺呢啲人都係講呢啲嘅說話嘅話，係我唔會，因為我覺得屌你啦，咩啲深圳唔通有本地人咩？唔通有沙井人咩？唔會有啦。人哋嚟咗關你撚事咩？我真係唔會問呢啲咁嘅問題。我真係好少問一個女仔，就算唔係我自己條女，我自己條女會問下嘅。因為問下佢可能方便，可能就算俾人查證件啊咁樣，我識答得到佢冠籍啊咩名啊嘛，咁其實會好過骨啲㗎嘛。但我好少問人哋嗰件女。首先唔係我問㗎嘛，一來我唔鍾意問，二來唔係我問嘅，但我見到佢樣，我就即刻問啦，點解我會即刻問呢？咁因為你個理解嗰件女呢個鼻梁好直嘅，好直嘅，即係唔似我哋 山姜人， 係啦係啦，佢又唔似山姜人，佢就唔似我哋 南方人， 南方人南蠻啦，佢如果唔似四川湖南啦，咁你都唔咁有唔好似少數民族嘅，我啱覺得唔好似嘅。咁硬係佢鼻直直啦。咁佢輪廓呢就同我哋有啲唔同啦。跟住佢又答佢自己係陝西。嘩個閪會閃喎，屌你老真。 喂陝西其實喺湖北上面啫。 湖北上面啊。咁佢都 OK 嘅喎。 即係佢我覺得佢個樣子就有少少嗰啲化咗妝啊，即係落咗妝就下集先講。 係啦係啦係啦。 化咗妝呢有少少似嗰啲古典味嗰啲即係四五十年代荷里活嗰啲女星嗰種味道。 OK， 我就覺得佢唔係好南蠻樣啦。 係啦係啦。 我係覺得係我哋三件女嚟講呢，佢個輪廓最突出嘅。 係啊，最靚嘅。 最咩嘅，而且我諗佢又應該係最高嗰個啦。 應該係。 係囉。咁我哋咪喺度玩啦。 我就係留意到佢我嗰件一坐低呀啊朋友就係咁係咁急囉。即係好有興趣咁囉。 嗱咁開啦我講下個朋友啦。個朋友坐咗一揀咗女呢。跟住個朋友想繼續揀女嘅。 係呀。 其實係咪先。咁跟住呢我做咗一件唔應該做嘅嘢。 話 唔好啦。咁知點解唔好啊？ 我都知點解唔好啦， 因為舒淇快撚咗嚟。 唔係， 我驚屌， 撞到啲老傷好點算？好 緊。一件咧，即係呢啲環境又真係唔好意思出埋個朋友啦。喂，你坐咗一件，如果你真係冇坐嘅，繼續睇，咁我冇辦法啦。但你坐咗件，你繼續睇，我見到啲老傷好，咁你過點？我哋幾撚尷尬？ 我見到一個㗎，已經第一轉有七七入過嚟。 係啦，喂大佬， 但係佢自己都 佢自己知自己咩事啦？ 係啦，佢自己都自慚形狀，唔係好敢相 認。我認唔到添，係你認到嘅。 認到啊，我認到啊。 即係， 但係我都同佢冇眼神接觸㗎。 即係點解咧？因為七七而家嗰個噸位啊，可以用噸位嚟講啦。 應該有150-160咯。 150磅 啊，磅啊， 磅。 唔係斤， 唔係斤， 唔係斤。 即係我，因為我之前咧年頭就見過佢一次，我都認佢唔到啦。我已經認佢唔到，因為肥緊到，我認佢唔到。 有少少似欣兒身材啦，依家。 哇！而家就依次可能仲肥啲嘅，依次 上次見咗，今次都認唔到嘅話，你咪肥得幾撚緊要啦。咁啊，咁啊，所以咧咁出埋咗個朋友啦，因為嗰個朋友嗰件女就係我哋三個嚟講應該 最差 啦。 佢都想睇多啲， 佢都想睇多啲嘅。 尤其是見完我呢件之後，唔係後屘佢帶多咗一轉入嚟嘅。 嗯， 即係我哋嗌停之前，佢都嗌多咗一轉入嚟。 係啊， 咁有一件 OK 嘅。 咁啊，我哋朋友話 就又唔坐多個係咪？嗰個 OK 嘅其實。 咁啊冇，咁 嗰個如果我揀，我未坐呢件，我都會揀嗰件。 咁啊冇計啦。咁啊，因為我哋費事見到阿舒淇啦。因為最撚衰係乜嘢咧？舒淇係留咗個言俾我，佢翻嚟嗱，我咪早輪咪話佢離開咗從良嘅，從乜撚嘢良啊？咪又翻嚟咯，佢就留咗言，佢就同我講話我翻咗嚟啦，你幾時見我？咁我同你講啊， 冇， 佢已經放棄咗你了。 唔係，好似有喎。 有啊，唔出奇啊。佢一嚟就實要揾揾下舊傷好啊，咁樣噶嘛。咁我就費事啦，因為我一直講話，我答咗一個説話好啊。哇！插呢個説話好，我就會覺得， 好 如果你嚟到咧，我就好撚尷尬咯，因為已經應承佢啊嘛。咁最後咁啊，所以我又叫個朋友唔好再睇啦，算啦，費事尷尬。咁啊，我哋喺度玩啦。咁玩，咁我就當然有著落啦。咁但我哋個朋友咧，就始終都有，因為有家室噶嘛。咁佢都要交人嘅。咁我哋個朋友就 唔過嘢， 一翹都冇。 系啦，直接 系啦，咁净系俾坐袋，咁啊闪捻咗啦。咁啊讲你啦，你咁最后点啊？ 我最后一 Q， 我不嬲都一 Q 啊。 系咯，咁啊临完之前讲下啲招呼啊、服务啊， 哦咁 架餐啊， 就不嬲都出名好招呼嘅。 一啲啲啦。 呢个 OK 嘅， 呢个 OK 嘅， 呢个好有家教， 好有家教。 自动担， 自担。 嗯。咁就 身形 非常之好，因為佢有做健身。 哦，佢有健身。 咁就身材非常之好。 非常好添。 非常之 fit， 肚腩啲啦。 啲。就咪就係正啊。 OK 啦。 咁啊叫好快咁啊。 不過呢樣可以下留返好嗎？ 係啦係啦，因為你翻場㗎嘛。 係 啊。喺你再翻場㗎嘛，咁嗰啲梗係留返啦。咁呢次你都滿意嘅。 滿意。 咁我都滿意嘅。 非常滿意。 咁我會講下個禮拜我講下我個點滿意啦。 好。 咁當然啦，而家節目講嘅時候已經差唔多暑假尾啦。咁某程度就應該。 出街都應該冇乜新嘢 㗎啦。咁嗰啲留返下個禮拜講啦。OK。 好。 咁下個禮拜我都有少少題外話講下情緒病。 嗯，好啊， 因為有個藝人就槍口當門口，咁啊、 嗯， 我都曾經患過少少情緒病嘅，咁、我都可以將我自己的經驗攞出嚟講下啦。 好啊，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記得聽下個禮拜點解我唔會槍口當門口啊，話俾你聽 ，OK？OK。咁啊，大家仲可以睇到我，證明我係冇情緒病咧，而家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聽下我幾時跳樓 ，OK？ 拜拜。 拜。